己投考警队的原因是希望香港更加安定。法国和英国将会向星期一召开的联合国紧急会议提交一项的决议案，提出在阿富汗喀布尔设立安全区，保护试图离开阿富汗的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决议案的目的是在喀布尔划出由联合国控制的安全区，容许人道主义行动继续执行，又说看不到任何人会反对这种人道任务，希望决议案能够受到各界支持。较早前马克龙说，法国和塔利班初步讨论过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情况以及被更多人撤走的可能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会就阿富汗问题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英国、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召开会议。天气方面，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女将王婷婷年初强敌，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勇夺铜牌，令香港乒乓球项目再度扬威残奥，可喜可贺。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港台电视31全力支持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我林定勤同伍家谦仲有一众主持， 每晚9:30为你速递赛事精华。 除了手语传译和中英双语广播之外， 第二日下午2:05的重温，仲加埋乌都语配音。东京残奥时刻， 港台电视31。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共又匆匆聚，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 我在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安瑞强，我们又靓哥再重聚了。因为今天是星期日嘛，而今天呢是星期日之中又比较特别的星期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几个月啦，一年四个月呢，我们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二台四十周年 special 的。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呢，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日呢，我们上个礼拜上个月呢未试过一次咧，我哋揾翻啲旧嘅 DJ 同事咧一齐唱歌啦，有余建明啊，有大家咧一齐咧就即系将以前嗰啲我哋做 DJ 嘅时候咧唱嗰啲歌啦吓，咁啊一齐重温嘅，咁啊得到都好好嘅反应，因为有好多旧 fans 咧，哇，好开心嘅 reunion 咁样。而今日咧，我哋呢一个特辑咧，当然都系当年二台嘅一啲 special 嚟嘅。咁我哋二台咧就搞咗好多城市民歌嘅创作比赛，咁啊喺里边咧就即系出咗好多好出名嘅歌啦。咁所以今晚咧都会略略分享一下，但系最重要咧都仲未系呢啲歌，而系咧我哋揾翻咧当年同我哋一齐成长。佢系小妹妹啦，我系大哥哥啦。咁咧呢个小妹妹咧，今天咧就真系好多谢佢咧，就再次重临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出现嘅林志美。 Hello， 各位你哋好啊。 系啦，我叫惯你做志美同学啦。 好啊， 冇乜人咁叫你噶嗬。 都有嘅。 梗系有啊。 都有。 我即系第一个印象深刻啊嘛，因为你初初嚟香港电台嘅时候咧，就真系同学嚟，中学生嚟嘅。 系啊。着校服，成日都系着校服， 直情穿着校服嚟嘅。 系、啊， 因为嗰阵真系读紧中学。 系啊，咁而家有好多人会叫我林老师咁样 咯。啊，因为你教咗好多学生。 唔系，系有时候去内地工作咧，好、 啊、 多朋友都会林老师咁样。 系噶啦，总之咧，佢哋一系所谓前辈啦，佢哋、啊、就尊称做老师，好客气嘅。 系啊， 咁、啊啊、我都即系都。即系听惯咗吓，都系叫老师嘅佢哋吓。咁而家今日嘅林老师系当年嘅同学咧，我哋又可以重聚啦。 系 咁喺呢一度就当然我哋无分彼此嘅，因为最重要咧就系啲歌啦。啲、 嗯、 歌咧就好似好奇怪嘅，几十年噶咯。以前你哋初初嚟唱嗰啲歌咧，好似都冇乜俾时间，即系冲到佢散咗咁，好似仲系好清新。好 fresh， 好似昨日咧就喺学校咧。 系啊，唔系、啊、例如有一首歌咧，我系其中一首你嘅歌咧，嗰阵时咧我系成日都唱噶，咁啊今次我就搵翻出嚟，咦，再唱翻都有翻嗰个好清新嘅感觉咯。 咩歌先？ 我买个关子。 哦，买关子啊？ 你估啊，不如。 咁啊，好啊，我等下 Vince 咧要弹个 melody， 即系弹个前奏出嚟。 呢首歌咧，你要帮我讲独白噶喎。 诶、 欸，系啊。 我嘅歌我讲独白，唔系好多嘅啫。吓、 啊， 我觉得大约、啊、如果系民歌咧，我就大约估到啦。 呢首歌嗰阵时咧，我好中意自弹自唱嘅。 系啊。 嗯。 喺我冇见过、啊 啊，我系好中意，唔系我自己唱，因为我公开冇唱， 自己弹添啊！哦，阿乔一奏起呢个前奏咧，我就明啦。不如我同你讲原装嘅独白啦。 好啊！ 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烦扰啦，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仲好。 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遥遥几点山峰。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湿，像爱初秋已渐浓。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刚一天，我喜欢耕种。着雨，同时吹起 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路途东，极目远远望松林村，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雨中悠悠更迷茫，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Albert 的 key 啱唔啱啊？一齐合唱啊，不如。 好啊。 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涛东。 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 归家不怕路已深，障碍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双手空空， 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 但是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这首歌的歌词很清新，而且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还有这个卢国沾大师，当初他写给我的时候，我还未创办这个音乐农庄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有先见之明，有预知的能力。知道我以后就真的喜欢耕田。因为我们农庄初初创办的时候，一个慈善机构，就想了就是将一些新界的土地即是荒废咗㗎喇。咁然后攞返嚟呢就开始开垦咗㗎喇。然后呢就划咗一粒粒田呢，就邀请一啲都市人，我哋香港的都市人入去呢，过返啲青葱田园嘅生活。 有啊，记唔记得嗰陣时你哋有一个为农庄筹款嘅音乐会 啊， 你都有帮手㗎。 有你以前帮咗好多年㗎喇。咁因为同农庄即係大家一起挂钩嘅歌曲呢实在太多啦。咁我所以喺农庄，所以叫音乐农庄就咁解啦。咁唱呢啲歌呢，头先你一唱就我听个感觉，嘩，即係返咗去以前呢。即係多谢你同我一起，你突然间邀请我唱呢，我好开心。因为好似大家一起喺个田嗰度呢，即係一起锄地呀，一起种 嘢。因为而家好多朋友呢都好鍾意耕种喎。 好鍾意。 係呀。 呢个 concept 就係嗰陣。係啦，嗰陣就係几十年前我创嘅时候就係咁样諗啦。咁真係好大反应。好多好好嘅反应，好多一家大小啦，一班朋友咁啦。咁佢哋呢就唔係话我嚟玩一日咁样个。而係呢即係以前个concept呢就係话嗰粒地咧就係佢噶啦，咁咧佢要即係定時嚟照顧啦。 係啊，我有啲朋友都係有，好似有一塊田，得閒就去耕種咁樣收成，好開心。 係啦，咁我而家就好開心咧，就呢個意念咧，即係以前唔好話發明啦，其實外國都有嘅，不過即係香港係特別珍貴，因為 係啲土地好珍貴， 好珍貴，同埋耕過田嘅人真係好少，除非喺新界住嗰啲啦，係咪？即係新界長大嗰啲，咁所以變咗咧，即係而家個 concept 咧就周圍都係，咁甚至有啲咧就係、是、啊，我辭咗份工咧，直情兩公婆咧就走去開個即係農莊，自己或者開個種植場，係一啲有機嘅種植，咁啊好開心，即係呢個 concept。即是可以散发开去。 是不是因为你 如果種咗嗰棵植物咧，有收成嘅時候咧，又開心。因為最近咧，前一排咧，我有個朋友咧，佢就我見佢種得好靚啦，但係佢係用啲水，即係水種嗰啲食物咧，嗰啲香草啲 herbs 啊， 清好多嘅，係啦，嗰啲咯，同埋冇用泥種噶嘛， 係啦，咁佢因為佢怕蚊定咩，咁跟住咧，佢一次俾咗啲佢種嘅辣椒仔俾我，咁其實我唔係好食辣嘅，但我見到好 Q 咗嗰啲辣椒係圓形嗰啲咧，咁我就哇突然間攞翻嚟之後，自己好想种，跟住咧我就学人咧，即系我有棵葱咁啦，咁我又再去种啦，跟住咧即系用水嘅啫，咁真系好有满足感，即系日日都见佢，哇！一翻屋企咧即刻走去换水啦，即系一翻屋企就即刻走去装下棵葱，咦！每次都高咗好多，咁就好开心，跟住就种咗棵好细，系 葱嗰次。呢啲就系、是、呢啲系个感觉嘅问题啦，好似养宠物咁，同埋佢真系好会一路生长噶嘛，你见到佢由一粒种子。真系，我哋以前真系会嘅，依家种子开始真系，因为农庄好耐，变咗棵树，唔系讲笑，即系细树啦。咁但系真系好难能可贵啦。咁我希望呢啲歌曲咧都系咁嘅，即系我而家咧就成日都话，靓歌保育啊，将呢啲歌咧一路遗唔好话遗传咯，而系一路咁，唔好等佢凋谢。 系好似而家我会拣嘅一首歌咧，就系、是我嗰阵时我嘅。碟入面的一些 side track 的歌嚟， 系啊，要唱翻啊， 好少唱噶， 冇错啊，你唔公开再唱咧，啲人可能有少少，咦，再隔一代咪遗忘咗咯，系咪啊？咁而家要好继续唱你当年嘅一只黑胶唱片里边嘅歌， 系啦，想你。 你入神，寂寞是那钟声老人，默默地接近分秒，像永不会留人。一刻一分的数，忧郁的心已倦困。淡淡是那秋天的白云，或聚或分，苦恼是想得太入神。一丝丝的哀伤，悠悠的于心上印。风的竹苏在树上轻轻吻，让那山中的牧人带着我去风里询问。天空的星是幻似真闪过，问你可否淡忘曾经踏稳，情深比海更深。穿旅行，问问在那江边的过路人，遇着你否等你，倚窗看月行，却降一降秋水，冬天的风脚步近。却降一降秋水，冬天的风脚步近。 啊，好听啊！你唔唱咧，我都唔记得咗你以前有只咁嘅歌。 系啊，写词嘅系卡农啊， 哦， 好诗情画意。 我哋啲师兄啊， 系啊， 叶汉良即系。 系。 咁啊，因为咧，阿卡农咧，嗰陣係你間唱片公司嗰度嘅同事嚟㗎嘛，你有冇印象？ 有 啊，係啊。咁咧後來咧就因為喺你個你係 CBS Sony 啊嘛，咁所以咧佢就本來喺嗰度就做唱片界嘅，咁後來就入咗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咯噃。 係 啊，咁啊即係做咗我的同事咯。 啊， 咁啊 好有缘嘅。咁后来咧，佢又再跳翻出去咧，就即系再搞一间唱片公司。 嗯， 啊，嗰间就系我嘅唱片公司啦。 系咩？ 系啊， 真系噶？ 系啊。 咁呢个我真系唔知喎。 系啊，咁啊，即系系我第三间唱片公司就是、去到同佢合作啦。 系、哦、啊，我真系唔知 道。系啊，呢啲即系都系圈里边，我哋都好多老友记啦。 嗯。 咁呢老友记咧，就好多时候即系、因为我哋香港个圈。好似好多嘢，不过其实就唔大家都识噶啦。 嗯， 无论唱片界啦、电视啦、电台啦， 系啊， 歌室歌即系唱歌噶啦，吓演戏噶啦，所以呢， 其实来去都系诶嗰班 系噶要噶，因为咧，其实大家都系多栖动物嚟噶嘛。 系， 即系佢又可能佢又唱歌，但系咧佢又演戏噶，佢又演埋电视噶，一阵间咧又可能系做下模特儿啊，一阵间系写书啊，咁即系好似你咁啊，你又作曲啊，突然间可能啊，即系譬如我咁，突然间咦咩种嘢都会见到你嘅，即系咁样。系，我谂香港嘅好处就系咁，即系好 close， 诶，好好亲切，好好亲近啊。分分钟喺街都会见到啊！喺外国好少噶嘛，我话喺你，即系你点可能喺咁大嘅国家度会撞到喺个街嗰度，好难。 咁又唔系，我觉得喺譬如喺加拿大嗰啲，你撞 加拿大梗系唔同啦。你知唔知点解啊？嗰度仲细过香港几十倍，好似旺角咁啫嘛。即系如果你温哥华，你差唔多你行入一间茶餐厅，你已经实识人。 系啊，即系差唔多十年都冇撞到嗰个，譬如个朋友会撞到。 一定啊，差唔多咧，即系我嗰个经验就系咁啦。譬如你去温哥华或者多伦多嗰啲即系 popular 啲嘅茶餐厅，好食啲嗰啲啦，好靓噶嘛，佢哋嗰啲菠萝油，嗰啲早餐就特别大个，成即系我谂大大话话， 好大份 嘅，起码有即系三五七台咧系识嘅。 咁我冇咁多， 有啊，我真系有啊， 我人面冇你咁， 唔系，可能我成日去咯。 但我记得嗰度，即系譬如佢食嗰啲份量咧，都好大， 好大噶。 譬如食一碟捞面咧，我食几都食唔晒。譬如饮杯食个汉堡包咧，食个细都好大个。 唔系，如果你食个早餐啊，你饱到夜晚啊，即系分分钟。不过所以咧，即系形成就佢哋惯咗。即系如果佢啲老板话，哇，如果你俾啲少啲啊，俾人闹嘅。 我去到仲好，因为我去到咧，好多时咧，佢哋会好认得我咧，就唔收我钱。 哇！咁啊，真系真系，不过咧，唔收钱真系系一种好开心嘅，唔系搵嘢钱嘅问题， 系 一种亲切感。 嗯， 咁耐冇见，喺香港，咁啊嚟到梗系要招呼一下啦，吓、嗯，即系诶，即系宾至如归。咁今日咧就好开心嘅，因为同阿林志美都可以讲系。真系有佢又即系细细个我就识佢，咁所以咧你唱嗰啲歌咧，我都系由细听到你大，系你啊，系你唔系我啊。跟住呢只歌咧好得意啊，叫做我睇下咩啊，他未 他来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佢会唔会嚟啊？你又嚟，你嚟紧有吓、 啊？系啊系啊，你都有啦。 你知唔知点解啊？本来我想邀请你嚟我嘅演唱会做嘉宾嘅， 答咗， 因为对到正啊， 系咩？ 大家同系嗰几日啊， 系啊， 咁所以我今 咁你咪 出年一定邀请 你。你邀请我15号嗰日啊嘛，我16、17答咗啫。 哦，我以为佢唔肯放人啊嘛。 哦， 不过好熟嘅，我同佢一齐合作，大家互相即系大家尊重大家嘅音乐。 咪应该。可能是一起开咁样， 系啊，可以的，我本身就邀请伍仲衡嚟嘅，但系佢话我又开证， 系啊，好多嘉宾啊。 好啊，呢只歌叫《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我想真的很多朋友喺里边好多 fans 会听你的演唱会。 生在催，握我的胳膊，着人们流泪。 他送人玫瑰，他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歌他心醉，我唱歌他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流流泪，嘿耶嘿，陪着流眼泪。 我都会来听你的演唱会， 这 首歌好听，好得意啊！咁诶，当然啦，好多机会咧都会睇到林志美在现场同我哋再演绎。九点半嘅新闻报堂咧，还有两个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阿富汗喀布尔机场一带据报传出爆炸巨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社交媒体有照片显示建筑物上空有黑烟升起。报道亦都引述当地卫生官员证实该区发生过爆炸，又说爆炸是由火箭炮击中机场附近一间屋而引起。阿富汗一间通讯社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事件中有两人死亡，三人受伤，有目击者说受伤者包括妇孺。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都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全部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累计12107人确诊，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其中一名新增确诊者是68岁男子，住在愉景湾官下楼，今个月15号离开香港前往英国，今个月25号由英国返港，在机场的病毒检测呈阴性，今个月27号在湾仔华丽铜锣湾酒店检疫期间的检测呈阳性。他曾经住的官下楼和曾经到访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另外6名新增确诊者，其中一男两女由土耳其抵港，一名外佣和一对男女由菲律宾抵港。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会长余以华说，工会过去每年处理大约30至50宗的求助个案，亦都曾经处理教师专业失德的个案，例如涉及性骚扰和袭击等，暂时未有个案和过去的社会事件相关，但他强调不会因为教师的政治立场而拒绝提供帮助。余以华说，只要是在教育专业的层面，例如有教师受到校方惩罚等，工会愿意提供协助，但如果涉及法律程序，就并非工会可以协助。至于教协已经宣布决定解散，工会可以怎样替补教协的角色？余以华说，正是跟其他教育组织商讨举办更多活动，包括教师培训和比赛等，例如国安法的教师讲座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要有相应的筹谋部署，从金融市场到其他领域都要以站上新台阶的角度来厘定新发展方向，才可以牢牢抓紧发展机遇，对接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他说，香港必须加速推动，只有做好今天才能赢得明天。陈茂波在网志说，随着国家持续改革开放，经济稳步增长，而人民币的境外使用和投资需求亦都势必增长，为香港带来新机遇和新发展空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残奥硬地滚球开战，香港运动员分途出征小组赛，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媒体艺术家林基爵如何探讨人类生活在科技世代和机器的关系呢？ 我想最重要的事就是我经常都会运用科技的，而用的原因就是我是很想用一些很生活我们很当下的东西去到作为我的创作的素材。咁我諗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科技係絕對不能缺少。咁所以其實我嘅作品經常都會運用我哋最當下嘅一啲周圍嘅嘢作為一啲靈感咯。咁所以科技係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嘢咯。 由色在靈地到形，色在靈地，佢又想表達乜嘢咧？ 色在靈地呢一個作品咧，係喺五月嘅時候由香港演藝學院去 commission 我去做創作嘅。色在靈地，色就是喘息啊、叹息啊，即是代表呼吸咁解啦。咁啊，在靈地就是一个靈啦，冇嘢嘅地方系啦。咁其实都是借助住一种看似虚构嘅一个情景，讲翻关于我对当下呢一个地方嘅一啲感受。咁而形色在靈地咧，就是好难得，即系我哋仍然系可以继续揾一啲方向，揾一啲唔同嘅出路去到俾我哋繼續向前咁，咁我諗呢一個今次形式在靈地咧係有一個咁樣嘅方向咁咯。 形式在靈地，2021年9月10日、11日晚上8点，9月12日下午3点，葵青劇院演藝廳舉行。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我的关注是热控。 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第二个部分。9:39咧，我哋听紧嘅系阿张学友同我哋唱一只城市民歌咧，就叫做《童话》，少听咧。有当年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搞咗一个叫做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啊嘛。咁第二次嘅时候咧，第二个 season 咧就有呢一首嘅得奖歌曲。咁之后咧得咗奖之后咧，我哋邀请一啲巨星咧同我哋演绎呢啲城市民歌，非常之有纪念价值啦，一路唱到而家啦，仲有好多民歌啦，继续喺香港流行。大家我相信平时都会有听到。而今日我哋嘅二千靓歌咧，就系、是、最后一个礼拜日啊嘛。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咧，就系、是、我哋嘅主题。而今晚嘅主题咧，系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同埋城市民歌。所以我哋要揾当年由细个已经系唱民歌大嘅林志美嚟到同我哋演唱呢啲，唔系净系城市民歌噶，你唱好多种唔同嘅歌，系咪啊？你其实你自己中意唱咩歌嘅？ 其实中好听咪中意唱， 好听就中意唱，抒情多啦，抒情嘅歌多。 同埋我听歌咧，好好得意啊！我一听咧，我听一次，第一次咁，如果我中意咧，我就真系好中意噶啦，我就已经中意噶啦，即系一见钟情 嗰啲。 但系如果只歌我听好多次，播好多次咧，我唔中意咧，我都系唔中意听。 即系同交友一样啦，系咪？有时真系好奇怪噶，系啊，有啲真系识咗几十年，成日都 hello 得闲饮茶啦。但系有啲咧，真系唔使识得太耐。 嗯， 唔好话一见钟情啦，一见如故啦， 系 会有很多噶。 好似一见如故系我写俾黎瑞恩嘅歌。 系啊，真系有只咁嘅歌啊，咁啊下次唱啦吓，佢可能听紧嘅。 好啊， 呢只歌咧你拣又啱晒头先你所讲嗰样嘢。就叫做我和你，就好似识一个新嘅朋友，哇，真系好投契噃。 系啊，好中意呢首歌嘅 Danny 嘅歌入边， 系啊， 好中意呢首歌。 陈百强嘅《我和你》。 我和你。飘过西，飘过东，像云在飞，所经处多自记不起。但是每次在回忆中都觉远处甚美，那里有我和你，秋变冬，冬变春，夏虫又飞，几多季飘过记不起，但是永记路途之中当天四季甚美，有一个我和你。闲时留在过往中打转，轻抚琐碎的旧片段，仍是那么眷恋。当天相隔半个岁月，亲爱的，心爱的，别烦自己，不需说一句对不起，绝未怪你默然分手，只不满我常爱上你。 还是留在过往中打转，轻抚琐碎的旧片段，仍是那么眷恋。当天相隔今天虽远，亲爱的心爱的，别烦自己，不需说一句对不起，绝未怪你默然分手，只不满我常爱上你。 你啊，当然系来自阿 Danny 陈百强嘅一只歌，多谢晒阿志美，林志美咧同我哋演绎啊。以前咧，喂志美啊，你头先讲啊，对唱歌都周围去啦， 系， 尤其是加拿大嗰啲咁， 嗯， 咁好多我哋香港嘅人移民出过去啦，咁所以好多老朋友喺嗰度。你近翻唔翻得过咧？有时你都中意唱一啲新啲嘅国语歌啊，定咧？ 啊，都中意。 而家最近咧，即系我哋啲中国人咧，就诶嗰，嗯那个眼光咧，就即系。闊咗好多， 系 即系以前你知啦，我哋譬如香港，如果写香港以外嘅歌咧，可能系首尔啊、情非首尔啊，嗯、或者系可能如果再我哋上一辈嗰啲咧，可能咩梭罗河畔啊，即系嗰啲印尼啊嗰啲咁嘅地方嘅啫，即系东南亚嘅居多。 系、嗯、 咁，但系咧，即系而家嘅我哋嘅新啲嘅中国人咧，佢哋会系咩？蔡家二胡伴啊，知唔知喺边？蔡家二胡。 我不知道，但我听过呢首 歌，系好 hit 噶，hit 到好离谱噶。 有唱过， 系呢首歌喺啲俄罗斯噶，蔡家二胡伴系咪啊？咁啊，即系其实大家都唔知道喺边度嘅，咁但系原来有真系有咁嘅地方。咁啊，而家咧，你呢只咧叫做阿拉斯加海湾， 我谂起食蟹嘅， 可能系啊，真系好多嗰啲阿拉斯加大蟹啊。啲歌系点嘅咧？我都有兴趣想听。 好啊，而家唱俾你听啊。 系咪原本系边个唱嘅咧？唔知道。 原本好似我都唔系好知 道，总之都系中意食蟹之人可能 系， 一直当然系浪漫嘅歌嚟嘅。 嗯， 阿拉斯加海湾， 上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呢、啊？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以后。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要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是在偷偷看笑话，明知我还没能力保护他，让我们相遇啊。上天啊，他最近是否不再失眠啦？愿世间万千化作一缕风，代替我拥抱他。心 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希望我的努力能够赶上他，有天我能给他完整的一个家。幸福吧，上天啊，这些晚上我对你说的话，你别不小心漏嘴告诉他，我怕会吵醒他。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依旧在想他。 哇，又是另外一首将一个偏远的地方，我们幻想的美景融入他的爱情故事里面。 嗯， 另外一只叫做阿拉斯加海湾， 唔知道我一直都系阿拉斯加大蟹。诶 、我哋都系衰噶啦，不过尤其是你咧，即系上次我竟然同你一个饭局咧，原来你系一个食家嚟，几乎好中意，好中意周围咧，跟住嗰台全部都食家啦， 嗰台全部系食家嚟。 所谓食家咧，分好多种嘅，有啲系真食家，即系要成日写文章啊，吓拍嘅电视特辑啊，吓啊，即系呢个吴先生。咁但系咧，即系你呢一种咧，就即系唔系嗰种，即系唔系要话要上去电视要介绍，而系自己咧，你好中意食嘅原来。 应该咁讲嘅，因为其实细个屋企人煮嘢食都煮得好好食嘅。咁所以都会教下我哋点样煮，其实都唔系真系教，系睇住即系佢哋整，咁就会自己都会即系有兴趣咯，系中意煮嘢食。 你而家最中意煮嘢食？ 系啊，咁同埋中意食嘢，同埋觉得食嘢即系整即系煮嘢系一种艺术嚟嘅，因为要识香味俱全。 对我嚟讲咧，就真系完全唔识煮嘢嘅，我系。我即系当然都系中意食好嘢啦，尤其是即系如果譬如话你啲咁样煮我嚟屋企食下，即系我好 enjoy 嘅，即系啲朋友自己煮亲自煮，然后屋企嗰种气氛好好。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就完全唔识煮嘢嘅，但系咧，譬如话我反而咧，即系譬如头先你唱完嗰只歌咧，我谂就唔系阿拉斯加大厦，我即系谂到咧海湾啊，我就中意比较近啲，我好难，即系我其实仲要好怕冻嘅。其实所以呢即是远处的地方都有，不过呢我就喜欢近近地啦，我哋香港维多利亚港咁靓啦，我哋喺堤岸度行下，或者咁样啦，大家一起买个汉堡包，咁坐喺嗰个堤边嗰度食，咁就算啦。最紧要嘅係呢种气氛呢啱晒我哋，歌名就叫做堤岸。 哦， 就係城市民歌嘛。 好好听。 你个年代呢、你细个年代呢， 係 呀， 你叫 係呀，黄敏华唱。呢就好听嘅本地创作嘅城市民歌。寒夜悄静，街灯更显昏黄，站岸堤听水声，与他低声唱，心中恬静乐畅。无谓多忧伤，将郁结气汪洋，让浪潮再泛起，去清苦唱，不必困倦迷惘，远眺望离岸，夜里朗明那灯光发光芒，笑问藏着了几多的凄怆，千般得失留在脑间， 随着风飘忽，波光略泛轻扬，愿人群难爱上，如海波飘往，心比那月明朗。无谓多忧伤，将郁结气汪洋，让浪潮再泛起，去清苦唱，不必困倦迷茫。远眺望离岸，夜里朗明那灯光发光芒，笑问藏着了几多的凄怆，千般得失留在脑间，随着风飘忽，波光略泛轻扬，愿人群难爱上，如海波飘往，心比那月明朗，心比那月明朗。

这首歌就叫做一首独唱的歌。这个歌原本呢不是这个歌名的噃。事源就是当年我当然记得我有份参与一个的这张唱片的监制的工作。这个歌其实是旧曲新词的冠军得奖歌曲。得咩奖呢，就是当年的其中一届的城市民歌创作比赛的旧曲新词。咁啊，赢咗之后咧，唔知点解个歌名咧系唔记得系点啦。咁啊，唱片公司就觉得，咦，不如如果俾关淑怡唱咧，改一个叫做一首独唱的歌嘅歌名咧，更加适合佢。好似系，咁啊之后咧一出版咗呢只城市民歌咧，真系成为咗流行榜嘅第一名啊！真系冇估错到。当然关淑怡演绎得非常之出色。而今日咧，亦都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嘅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咩叫十八廿二咧？你加一加你咪知咯。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四十周年啊嘛。咁今晚嘅主题咧，我哋会将一啲往日嘅城市民歌再次重温。而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头先已经为我哋演绎咗一个钟嘅林志美。讲起呢啲民歌咧，唔一定要喺我哋嘅比赛里面出现嘅，因为之前咧亦都有好多呢啲本地嘅民歌咧系非常之精彩出色，咁所以亦都流行起上嚟。即系譬如陈百强嘅《念亲恩》啊等等咧，都系本地一啲业余嘅创作者所创作，亦都成为咗流行曲，大红大紫，亦都成为咗经典。另外有一只咧比较少啲人关注，但系喺围内嗰啲文青啊，当年嘅即系文艺嘅同学啦，系好喜欢嘅一首歌，经常都会打电话嚟啊，写信嚟啦，系希望听到呢只叫做《青鸟》嘅歌曲。清风无言在我心里转，渐起如梦似的当天，夜外里曾踏破寄傲往云尽处，天际晚来美丽似诗一篇，风声虫鸣在我心细语，仿佛名利已抛身边，那惧怕前路远，众目见云已变，青鸟高飞，散着云雾片片，如山高我独行，不怕崎岖，像青鸟翱翔，永不怕倦，为理想高飞，随缘在并肩，愿这世间和平共处。天边流萤万舞飘散去，星海摇动我的身躯，午夜里迷万片美梦纵然掠过，青鸟依依擦着长夜远去。美梦纵然掠过，青鸟依依 长夜远去，清了摇椅，依擦着长夜远去。 这个歌咧就系、是一啲好耐之前嘅一啲学生嘅创作，应该又冇好似认真咧，有话边个原唱，然喺个唱片度出现嘅，系喺一啲歌唱比赛啊嗰度一啲精彩嘅作品。咁啊，当然我自己就有呢啲咁好嘅城市民歌咧，我就唔会放过，我都有录嘅，当然，但系好多年前已经录咗。咁但系唔系当流行曲咁样嘅去对待佢啦，系一种中意听民歌嘅朋友，或者中意唱民歌嘅朋友咧，我哋经常都会攞嚟自娱一下，又或者咧大家分享一下。 嗯， 好嘅，呢歌词真系写得好嘅，好有嗰种励志，但系又唔会话大力握起个拳头啊啲咁样嘅听。咁今日我咧特别嘉宾咧林志美啦，咁啊志美，你当初你记唔记得你加入呢一个唱片界，或者系未入唱片界之前咧参加比赛好似？ 嗯， 你都有份参加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嘅。 系啊， 我记得。 系 咪风筝啊？ 唔系。 边首啊？ 嗰首歌叫做《归途》。 系啊，《归途》《归途》《归途》。我而家咧间中有播客嘅，因为我攞翻嗰啲以前旧嗰啲城市民歌嗰啲唱片咧，咁你嘅唱片公司 Sony 咧 ，CBS Sony 咧，就好即系将所有我哋呢啲第一届嗰啲城市民歌咧，全部灌晒，咁亦都顺带咧就介绍咗一啲新人啦，你系其中一个啦，系嘛，咁啊当年就一齐同嗰啲周日渡轮上啊、问啊嗰啲一齐啦， 但系嗰批歌仲系好多朋友都好中意， 好 hit 啊， 系。 即系你谂下，有啲在渡轮上嗰啲，直情有好多歌星翻唱。 嗯，咪一听一首歌咧，就会谂起搭紧渡海小轮，真系有一个意境喺度。 系啊，尤其是即系我哋点解我哋真系成日搭嘅？因为你知点解啊？因为以前咧，我哋唱我未做职业歌手之前咧，揸住个吉他就去唱业余民歌嗰啲 concert 啦，你都有试过好多啦。咁我就仲早啲噶嘛。咁我点咧？成日都会过海。一定要搭巴士去咗尖沙咀码头先。 咁嗰时你过海咧系几耐啊？即系过到海要几？ 好快噶咋？咁咪而家一样咯。即系而家个码头搬咗啦。 但我觉得而家快，仲快好多，因为可能个系咪码头窄咗？ 而家我少搭啦，因为而家佢喺中环嗰边咧，就唔系喺正。以前的天星码头上岸啊嘛，但歪咗少少，即系都系中环，不过咧就要行远啲啦。咁但系以前咧就真系最尖对最尖，即系最近嗰个地嗰嗰条直线嚟。咁一上船咧，行两步就去到大会堂唱歌啦嘛。我咁唱完咧就唔系太夜嘅，即系以前唔系夜鬼嚟噶嘛。咁啊唔使搭嗰啲咩哇啦哇啦，你知唔知啊？哇啦哇啦咧，其实咧就系嗰个天星小轮咧停航咗一夜咧，就系咧唔知十二点后定几多点咧，佢就停航噶啦。 系 佢又冇，咁啊啲人系点咧？就搭呢啲水上的士，即系其实唔系的士嚟嘅，即系好似小巴咁咯。不过喺 小巴， 即系水上小巴， 即系载一个人 嘅 啫， 唔系成群人嘅。 哦。 但是俾啲夜歸人或者夜晚要做嘢嘅人， 系 譬如有啲歌星咧，咁你要喺九龙登台嗰啲夜总会咧，咁然后咧，咁唔系你点过海？以前未有隧道嘛， 哦， 咁佢哋咪要去，譬如要去铜锣湾唱，去北角唱，咁你咪要搭哇啦哇啦， 哇，我未听过 哇啦哇啦，之前喺啲嗰啲电动，即系好似电船仔，我哋以前细个叫做。即系其实 咁几多钱一位啊？ 我真系唔知道，要问翻阿黑妹啊，佢哋嗰啲啊，即系以前啊阿吕山啊，佢哋就实知，因为佢哋要走场。 系， 我哋就唔系咯，我哋系唱民歌，唱完大会堂嗰个都未够十二点噶嘛，好早噶啫嘛，咁咪可以搭翻天星小轮翻嚟啦，然后就即系再转的士，有时再转巴士。 以前我就记得系。渡海轮嗰啲咧有埋车，即系过埋个车。 系啊，嗰啲系油麻地渡海小轮咧，同呢间天星小轮 又唔同嘅， 两间公司嚟嘅，都系船。不过嗰啲仲过瘾啊！如果而家有咧，真系正咯，揸埋架车上去， 几得意，我觉得。 我有啊，我有试过，即系我不过我识揸车嘅时候已经冇咗啦。 哦，而家冇噶啦，系嘛？ 冇咗好耐噶啦，冇咗好耐噶啦，可以可以去嘅，去英國、去法國咁啦，渡過英倫海峽咧就有嘅。咁、但系呢啲有啲地方有嘅，譬如你去海南島啦， 系、 都仲有嘅，即系你嘅車上呢個船。其实去海南岛是冇路噶嘛，系岛嚟噶嘛，咁、佢就系咁一路过去咯、一上咧就即系会揸车咁，即系、所以系好有风味嘅。谂翻起嗰啲海浪声嘅，而家越讲越远添，一阵间我哋真系要唱《昨夜渡轮上》啦。 啊，好啊。 系，不过而家咧，我哋不如咁啦，咁耐冇见，合唱翻一只你以前嘅歌。 好啊。 你以前嗰只歌咧，同阿蔡枫华。同阿 Ken 嘅，同阿 Ken Choi 一起合唱嘅，咁啊，辉哥作曲噃，当然咧系郑 Sir 填词， 郑 国光 老 师，郑老师呢只歌咧，你介绍一下当年点解会唱呢只歌？ 呢首歌系嗰阵时唱片公司就叫我去试音，好似咁就话有一首歌咧系同阿蔡枫华合唱嘅，系一首电影嘅插曲。咁啊，主题曲好似，咁就嗰套戏我记得好似叫拖手仔， 系咩？有张咩？边个做嘅？ 我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一阵间你揾翻啲边个男边个女？我不过而家唔好意思，我同你拖下手仔先，好嘛？爱的火花。花轻发几点光， 哪知爱情是幻象， 让爱念释放， 尽送心里的姜， 清清的爱光滋长，哪知爱情是那样，愿以后可以互相適應欣賞，夢想天天在變， 原 來的旅途上 便是無 常，也許數年後那思想不同樣，火花定更亮，梦想想不同样， 或许彼此未变， 这情况连 爱的旅途上 又再度回望， 那天再重聚， 这火花定更 都幾適合拖手仔喎，我哋兩個把聲聽起上嚟啊！不過我都想問下，我諗好多人都問你呢個問題。阿志美，你把聲真係即係咁多年咧，冇乜點變，都係好少女聲嘅，好似偶遇嗰把聲嘅都係。 咁係好定冇人？ 好梗好啦，即係喂人年紀會大啊嘛，但係聲咧能夠保持到青春咧。不是講笑， 咁你咪一樣， 都唔係噶，我有好多我好衰嘅。 唔係喎，真係覺得你把聲係冇變嘅喎，真嘅喎， 係咩？ 我唔係因為你咁樣讚我讚翻你，我真係覺得你把聲係同以前真係一模一樣。 唔係，所以咧，其實我曾經都諗過啊，其實如果即係林志美應該咧，即係如果我好彩咧去咗你間唱片公司咧，咁就好啦。因为我哋其实应该合唱嘅，系啊， 都 因为你系唱民歌啦，初咁我都系民歌手，咁啊唔系 成街都是个民歌手，真的好多时候那阵一唱民歌唱了两场即刻变了，你都是即刻变了不是民歌手的，即刻唱了流行歌手咯。咁就譬如我比较珍惜即一啲能够唱到民歌味道的歌手。咁但系你知啦，以前系咁噶嘛，即系话，我哋都唔同唱片公司点合作呢，咁样系，咁系真系。 而家真系好容易 crossover， 好玩咯。 而家好玩， 好羡慕啊！ 咁亦都唔需要出唱片啊嘛。而家譬如话，我啲 crossover 跟住摆上网， 系啊，好开心啊！ 大家都可以即系当系一种 交流啊， 交流啦，就甚至系 promotion。都好噶， 系啊系， 但系以前咧就真系计得好清楚噶嘛。 系啊，以前真系计好清楚。 咁就算咧有啲合作嘅，有啲两间唱片公司合作，但系咧就有排倾啊，边个出先啦？ 系啊系， 系啊，即系都系，所以我都冇试过呢啲。 系 啊，有啊有试过，系被逼嘅，被试过。点解咧？我有一日咧行嗰啲咩啊？即系上海街庙街嗰头咧。咁咧，嗰度你知唔知道以前我哋嗰年代咧，我出唱片嘅年代咧，成街都系翻版嘅。咁嗰啲翻版咧，我行去，咦？點解播緊我嘅歌？咁行埋我你俾我想買。 嗰個年代已經有咁多翻版。係 有好多翻版噶，我初初出道嗰時候最多啊，最多我唱英文歌嘅年代係佢都講緊，即係我未唱中文嘅。 哦。 咁咧就點咧？咁就見到，咦？咁得意嘅，我点我同呢个女仔合作嘅，系真嘅吓。咁啊睇，咁啊嗰阵咧，咁都好，我话好彩。咁啊呢个女仔唱得都好好嘅。嗰啲你记唔记得有一个EMI 唱片？我以前喺 Polygram， 我喺 Polydor， 佢喺 EMI 唔同唱片公司，我冇同佢合唱过嘅。 帮你 mix 埋一齐。 系啊，佢 mix 埋佢好卖好多，佢唔使本噶嘛。咁嗰个咧就叫 Crazy Rivera， 有冇记得啊？有冇 有 Crazy Rivera 你唱咩咧 ？A Bird and a Child。 哦，系啊，系啊， 系好 hit 噶，好 hit 噶，即系佢系一个 mix 嚟，应该系一个。 但系点样去将你又唔同 key 咁点整埋一齐？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唔系一只歌，系即系一只碟里边咧， 又有你又有 系啊，又有我又有佢啊，咁啊抵买啦嗱，呢啲 好犀利， 好犀利！以前个年代就系咁，因为我哋冇办法即系控制到嗰啲翻版，仲咧嗰啲唱片咧好犀利嘅，仲出埋嘅咧就。你又黑色，佢咁鬼闷啊！我出彩色嘅， 吓咁劲嗰阵， 好劲啊！有粉红色，有蓝色，我 几多钱一只啊？咁 唔记得，你都成十几廿蚊嘅。 哦， 喂，好多钱噶，十几廿蚊。你讲嘅，好多几十年前，即系真系噶，即系打份工几百蚊嘅啫。 嗯， 咁你谂下，成廿几蚊一张唱片。不过真系，所以以前都系咁样嘅。 都几抵啊！咁多 version 系啊，十几只歌噶。anyway 咧，而家咧就抖音都唔使嘅。如果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嘅二千靓歌真经典咧，十八廿二，真系可以带你翻去十八廿二嘅年代。因为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系林志美。 Hello， perfect。 哦 ，perfect， 完美。 I found a love for me, a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a beautiful and sweet.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Just kis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but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holding mine. A babeTonight.

印度今日公布单日增加超过40,00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西南部克拉拉邦占近70%，当地因为一个重要节日确诊个案激增，邦政府计划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实施封城措施，将公众活动范围限制在基本服务和紧急情况之内。印度累积大约3,270,000人染病，单日再多460名患者不治，累积超过43,700人死亡。泰国忙于应对 Delta 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单日新增超过16,000宗个案，再多264人死亡。政府发言人话，虽然单日确诊宗数仍然处于高水平，但逐渐回落的趋势持续，预计今年内会收到1,400,000剂的新冠疫苗，有助提高接种率以抗击疫情。外界预期泰国民航部门将会公布恢复往来高风险区的国内航班同埋相应的防疫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残奥硬地滚球开战，香港运动员分途出征小组赛，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我是邓子峰。由明年2月27日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8年出生，记住在今年9月1日至30日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上星期立法会终于落实垃圾征费条例草案，这个由2005年提出的议案终于有进展了。 政府建议指定垃圾袋收费定为每公升1.1元，预料一个三人家庭每个月大约花费33至51元。 立法原意都是希望市民抌少啲垃圾，只不过有环保团体认为这个草案还有很多改善空间。绿色力量助理教育及项目经理余建刚就讲到，正式实施垃圾征费前至少18个月的准备期，有机会令政策一拖再拖。 咁其实呢个都系我哋环保团体好关注嘅一件事嚟噶，因为最开初咧政府嘅提议就系讲12至18个月嘅准备期，咁即系有机会系可能1年完成成个准备期啦。咁但系即系喺立法会佢哋磋商嘅过程啦，而家就变咗最少18个月，而佢哋生效之前咧，仲需要经过立法会同意先至可以有一个生效日期。咁呢个咧，其实我哋担心就系会令到成个征费嘅议案咧一拖再拖。头先讲由2005年开始推出，已经讲紧16年啦，拖咗。 一般市民又可以点样利用呢段时间作好准备呢？ 市民第一件事可以做嘅咧，就系睇一睇自己居住附近有啲乜嘢回收配套。因为而家可能18区有好多回收便利店啦，其实你会发现你生活咧，好多我哋一般以为冇得回收嘅嘢咧，都有得回收嘅。最简单就系纸板笔盒啦，咁又或者电器啊、发泡胶啦，甚至你想象下一个发泡胶抌落去嗰个收费垃圾袋，系好占据空间噶嘛。咁如果你有一个地方又用回收去替代弃置咧，咁就可以帮到大家悭到好多钱啦。 其实要支持环保，使乜等18个月啦？而家就即刻减费啦！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迎之火，乍暗乍光，跳动似星星火。谁人爱我，含目光亲亲我，大暖的火渗在我的心窝。自梦见你，心底的爱点起，长永记，心坎是你，唯愿情永远，相亲相爱相恋，如萤之火，可倾出温暖，携着雨线去追梦里火焰，盼可将爱念处千万年。啊，梦里见寻着喜欢的脸，永远也不会灭这暖之火。遥望看你，双手自顾抱你，能与你一起多美，唯愿情永远，相亲相爱相恋，如萤之火，可倾出温暖。儿时爱河，漆黑泪萤之火。目光亲亲我，大暖的火渗在我的心窝。 熟悉的声音来自黎明，同我哋唱 First of May 的当年西曲宗祠的得奖作品，当年的城市民歌创作比赛的参赛作品，由黎明演绎，叫做《萤火》。今晚我哋特别嘉宾。林志美演绎佢嘅初恋，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遥遥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眠，影子心里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倒颠，两分钟都渴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候亦从来没怨，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脸，可爱的一个初恋。 路上碰着亦路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 初恋可能是人生最珍贵的一段时间都未定。咁啊，呢一只咧就亦都系林志美嘅非常珍贵嘅初恋，因为呢只歌系佢原唱。咁啊，一生人咧究竟有几多次恋爱咧？因人而异啦。咁但系初恋每人都系只得一次啊。以后嗰啲可能无千上万都得，不过初恋系永远令人怀念喺一生之中。我哋究竟遇到几多少感情之事呢？除咗爱情、友情系点咧？亲情系点咧？有只好 touching 嘅歌，我每次听都觉得真系，如果年纪越嚟越长嘅时候咧，就更加咧深入感受。歌名系叫做《In My Life》，Beatles 嘅名作。 系。 今日我哋特别嘉宾 Samantha 志美。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all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hav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ir moments with lovers and friends.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and some are living. In my life, I've loved them more. But of all these friends and lovers, there is no one compares with you. And these memories lose their meaning.When I think of love as something new, though I know I never lose affection for people and things that went before, I know I often stop and think about them. In my life, I love you.Affection for people and things that went before. And now I often stop and think about them. 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 In my life, I love you. 在你一生之中好多回想好多感受。因为在这个歌里面讲就是说有些已经离我们而去有些还在。究竟即一生之中对于感情自己怎样演绎呢感受是怎样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歌曲里面一路唱。一路唱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些影像出来或者有些朋友的样子有些尤其是有些已经离开了我们。 因为你在听这些歌呢我觉得很舒服所以我已经很有画面了。 是啦是真的我有时唱歌人家问我怎样可以投入呢那就即趁着歌词就真的想的。啊真的就先比如唱到那句歌词啊有些已经离去有些还在我真的很感动因为真的有很多朋友 是啊是啊 不辞而别 是啊 是很令人即 我都有好，即係好幾個朋友都係離開咗，係啦。 咁所以唱呢啲歌咧特別有感受。 係啊，《 In My Life》之後，我哋都要堅持，因為我哋都要繼續落去嘛。呢隻歌叫做《天變地變》， 情不變。 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今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份情言，纵使天崩天黑，爱意是不改变，明日会点，样样事亦难预见，新的挑战里，实在是有得失进退。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今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份情言，纵使天崩天黑，爱意未可改变，明日会点，样样事亦难。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今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份情言，纵使天崩天黑，爱意未可改变。 天变地变，情不变。呢一个咧，呢只歌咧就真系天变地变咧，歌曲同埋歌词都不变吓。好，呢啲叫做永恒嘅情怀嘅歌咧。咁卢冠廷同埋佢太太唐书心咧，写咗好多呢啲，即系我特别欣赏兼即系赞许，即系我觉得话，又譬如佢写咪陪着你走啊呢啲，即系都系讲好似两个人嗰种情咧，唔系话普通话我爱你，你爱我或者我好憎恨你，从来冇嘅。咁尤其是啲歌词啦，咁所以变咗学友唱完啦，好多都唱嘅 ，Jenny 又唱过都唱呢啲歌。永恒地唱啊！ 系啊，同埋喺而家呢啲啊时日入边咧，即系你会觉得好珍惜啦。 啊、 即系譬如你每见一个朋友啦，即系你会好开心咯。即系好简单食餐饭咧，你就已经即系好开心啦。 因为嗰个朋友唔系话普通，真系食饭朋友嘛，而系 好耐冇见，但系即系大家都喺香港啦。咁但系以前有嗰个日子见过好多次，做过好多嘢，可能一齐，尤其是我哋嗰圈啦，好似譬如上次同你一齐食饭，咁即系成为咧，大家都识嘅，但系真系唔系成日可以见噶嘛。咁啊坐埋食餐饭， 同大家都系好身体健康。 系啊，见翻 郑老师又仲好精，郑哥哥老师仲好精灵。咁好难得咯，觉得 系啊，郑老师即系如果嚟紧即系有啲聚会咧，我一定即系会提醒佢，哎，叫埋林志美啊，一定 啊， 因为佢同你写咗真系好多歌，你都有感受啦。 呢排我都有同佢 WhatsApp 嘅， 系啊系啊系啊，尤其是你一开始嘅时候嘅偶遇啦，呢啲歌都系郑老师嘅作品。咁当然啦，即系郑老师同我哋嘅感情咧，系好多个噶啦，尤其是我哋呢一啲即系。点讲咧？唱抒情歌或者系唱呢一类歌嘅朋友咧，特别即系同郑老师有感情嘅沟通啦。咁我嘅好多歌都系佢噶啦。咁所以咧，每一次即系呢个朋友咧，就真系好好朋友，唔系净止话见面饮茶食饭，而系唱紧佢嘅作品嘅时候咧，嗰种感情交流就喺度啦。咁所以有时一倾开，哇！呢只呢一句真系写得好啦，又系佢嘅作品。咁佢都好好了解我哋，佢先会写得出嘅。 好清新啦，同埋都即系永远都好正气。 我又唱一只咧，你未必一定好熟嘅歌。呢只歌咧系又系郑老师写嘅，即系写俾我嘅。咁系当年咧，我嘅拣住一只嘅好僻好僻嘅英文民歌。是 Brothers Four 嘅，冇人识嘅，连佢自己嗰啲唱片都揾唔到，好难揾。我终于咧揾到，请阿郑老师改咗呢一只，叫做《心里的天空》，睇下你有冇印象？就喺山上边遇到佢。 天空浮现东方，怀念雨里山坡上。当年曾沐雨走上山坡等夕阳，在雨中游荡遇见你，彼此心意一样，在雨中含笑望，在我心里似觉一片璀璨光亮。天红浮现心中，彩色缤纷扰心上。天红原是你，不再痴痴等夕阳。心中重踏细雨山坡上，心头怀念你，只觉散播的小路长，在雨中游荡未见你，心中痴痴盼望，在雨中流泪为了你，愿倘若使我失望，天空浮现东方，仍像当初一样。山头没有你，一切光彩不复亮。天空瞬息消失，仿似心中的热望。 好多时候啲歌咧，又好多原本嘅歌改编咗之后咧，忘记咗原本嗰只歌系点， 我想你都会有的，即是譬如你有很多日文歌咁啦，先传啦，头先系初恋咁样， 系 冇乜人知道有只咁嘅歌噶，好多时候。就算有播嘅，以前啲 DJ 都有 村下校长， 系啦，村下校长噶嘛，佢嗰阵好 hit 嘅，佢 hit 咗几只歌嘅香港。咁咧，但系日本歌始终系日文啦，吓咁嘅沟通上边咧，即系要即系多谢佢之余咧，但系要多谢即系唱中文版本个歌手。 其实系即系觉得写嗰啲词都唔容易噶，即系如果写个广东嘅歌词上去咧， 系 都唔系咁容易，你即系要配翻啲音落去咧，因为广东话 你都有写词嘅系咪啊？ 我嗰啲都有嘅間中， 係啊係咪？ 風箏嗰啲， 風箏係你自己寫嘅，係啊， 嗰時係咯，即係城市民歌第二集有出 嘅，係啊係啊，我記得，係啦，咁啊寫詞，你如果你寫過，你就知道嗰個寫廣東詞，即係粵語歌嘅歌詞咧嘅難度喺邊啦？ 難噶，但係咧我寫歌詞咧我好衰嘅，因為我一寫咧我就成日去到邊度我都會成日記住，即係諗住一樣嘢啊。咁就真係好大鑊啦！即 係揸，你千祈唔好揸車啊！ 即係我會廢寝忘餐，都會一路諗，即係成日改噶嘛，一路改一路改一路改。 咁樣噶？ 係啦。 咁樣咧就真係。 所以我比較少寫歌詞。 如果你揸車咧，突然間無端端行下剎車咁樣，哎呀，我諗到一句好精嘅，咁啊真係後邊嗰句就多得你唔少。 咁要查腳咩腳閃靈嗰啲？我成日睇一個廣告， 咁嘅廣告你都諗到，以前呢啲叫做懷舊廣告啦，你都唔好話，我幾欣賞呢啲，我好記得呢啲嘅，我都 咩正路院啊， 係啊，乜都有嘅，係啊，你頭先嗰個一踩個 brake 就行啦嘛，只腳。十一點嘅新聞報道咧，我哋還有好多呢啲值得大家回憶嘅歌曲啦。因為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咧就係林志美，真係好耐冇嚟啦，唱翻佢啲以前好好聽嘅歌，一陣間見。 更加是困难时刻，但他形容英国介入阿富汗战争，成功将阿盖达拒诸英国门外20年，令英国更加安全。不论是正在服役的军人、退役军人，他们的家属、至亲或者好友，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英军在近期的行动中撤走大约5000名英国国民和他们的家人，以及8000名曾经为英国工作的阿富汗人，他们的家人和被认为面对塔利班威胁的人。英国在野党党魁斯纪贤敦促政府为滞留阿富汗的人制定紧急计划。天气方面，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女将王婷婷年初强敌，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勇夺铜牌，令香港乒乓球项目再度扬威残奥，可喜可贺。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香港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8个项目，分别是射箭、田径、硬地滚球、马术、游泳、乒乓球、轮椅剑击，同埋今届新增设嘅羽毛球比赛，当中一半选手仲系首度挑战残奥会嘅添。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 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将空虚扫去，凭你，凭你允许，遥遥天际，渐暗淡，灰的脸已下垂，从前欢笑或眼泪，一日记流水里，而你又似当日。拍和信真的歌会句，和你和你记取，人无论生生命碎，仍然是快乐脆脆，和你多么深爱，这旧吉他不嫌弃它，与伴侣共对快乐再追， 这个叫做今夜真情是当年郑子成主持这个电台节目的时候我为他写的一首主题曲，也是放了在第二只的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出来的唱片里面的。讲起城市民歌创作比赛有两届的，我们香港电台主办，也是我们创作。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今年就是40周年啦，咁所以我哋今晚呢，这个特辑就叫做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当然里面有好多呢啲当年嘅城市民歌，其中一首同一张大碟里面有林志美嘅作品，歌名叫做风筝。 风筝飘逸在半空，只盼任意冲赶到远方，风筝隐隐现那方，白云伴着去赶，闯到天际间。风筝，你要往哪方？去一闯你的天下。今天你要。想不好太奢望，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低，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风筝倒影照伴衬碧海，越过路野高山，得意摆肩风筝，世情风险多，间或有暴雨风霜，冤破壳再难修补。风筝，你要往哪方？去一闯你的天下。今天你要几紧理想？太奢望，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低。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风筝，你要往哪方？去一闯你的天下。奢望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低。断了 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 我哋往日情怀咧，就好似断了线嘅风筝一样， 系， 因为一路飘，越飘越远。啊，你知啊，呢只歌咧，令我每一次我播嘅时候咧，都会谂起我细个，即系我童年往事，因为我好中意放纸鹞。 系， 梗系啦，我哋嗰个年代点会唔识放纸鹞啊？ 我发觉你好似样样都样样都 话，你总之讲玩嘅咧，我就中噶啦， 好犀利。 除咗读书。啊！读书，你唔好同我讲读书嗰啲功课，咁就得噶啦。 系， 因为放纸鹞系我净系细个系直情同一般嘅儿童冇分别嘅，啊，即系直情好深奥添，可以讲到。我哋唔净止放啊，自己做纸鹞啦，自己立线啊，自己喺咩地方放啊？风筝咧，其实我哋唔叫风筝嘅，我哋叫纸鹞。 啊， 风筝系即系啊。语体文咧， 我都唔知道我有冇放过，唔记得咗。但系咧，我有时见到人哋放嗰啲风筝啊、纸鹞嗰啲咧，真系好靓 嘅。好靓嘅，而家嗰啲系 嫦娥都有见到。 系啊，而家有嘅，系要呢啲风筝设计比赛啊嘛。咁啊，而家嘅年代咧，就嗰啲风筝真系同以前即系我哋嗰啲手做嗰啲原始版。等于系啦，等于我哋嘅生活都系咁，以前真系好原始，好细个嘅时候，边度有而家咁多姿多彩咧？唔紧要，但系最珍贵嘅咧就系头先嗰啲自制嘅纸鹞。志美啊，你以前唱民歌啦，咁啊，佢一只歌勾起翻我哋嘅童年往事。 哇，呢首真系 你唱之前系唱咩噶？唱英文歌唱咩歌啊？ 唱咩歌啊？ 即系咧边一类啊？譬如你唱民歌服装喺学校咧， 其实真冇一定话拣咩歌噶，即系听到随意，中意边啲咁，中意听咁咪唱咯。 我中意听女仔唱呢啲， 喺学校走廊啊， 好啊， 洗手间 攞翻呢个情怀嚟， 有回音嗰啲， 好啊，正啊，而家就将呢个情怀啊， 系 唱啲英文嘅学校民歌听下咧。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in the closed down market kicking up the papers with his worn out shoes? In his eyes you see no pride and hand hangs loosely by his side. Yesterday's paper telling yesterday's news. So how can you tell me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And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Have you seen the old girl who walks the streets of London? Dirt in her hair and her clothes inShe's no time for talking, she just keeps right on walking, carrying her home into carrier bag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in the overnight cafe at a quarter past 11, the same old man sitting there on his own, looking at the Mexico, and each tea lasts an hour, and he wanders home alone.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outside the seaman's mission? Memory fading with the meadow ribbons that he wears. And in the winter city, the rain cries a little pity for one more forgot hero and a world that doesn't care.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I'm the streets of London.一般都講倫敦一啲幾吸引嘅景點啊，去打卡啊等等啊，旅遊勝地。但係呢個歌啱啱調轉就係講倫敦街道，原來倫敦都有另外一面啊，未必係一定好黑暗，不過咧，其實所有嘅大都會都一定會存在一啲低下階層，或者係草根階層，或者係城市嘅另外陰暗面。Streets of London 之後咧，呢只再舊少少，我而家一路聽阿林志美唱啦，又一路回想啊，佢細個究竟喺學校唱咩歌咧？咁就大約知道。 其實呢首歌咧，就反而咧就成日都聽，但係就冇即係認真去真係睇下個歌詞點樣唱啊嗰啲咯。咁今次就叫做稍微認真少少。 好啊，我未聽過你唱過嘅，好喜歡，尤其是女仔唱《The Sound of Silence》，當年電影叫做《The Graduate》。毕业生里面的超级经典主题曲。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this is why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r the halo of a sw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Tha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Voices never share, and no one the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Who said I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人战的时候 The sound of silence 一些声音叫做静寂的声音。刚才跟林志美倾偈的时候都回想起在天星码头过海，我们搭天星小轮，大家都没什么倾偈，不过我们只是听到一些属于我们香港的声音，就是维多利亚港的海浪声。 夜渡兰河在倚，北风我迎头追雨，动荡于这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走随遇痛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走住，渡轮上怀念你，说心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痴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渡兰河在倚，北风我迎头追雨，日后满这方，最终一切无从走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在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痴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当年第一届香港电台的城市民歌创作比赛，旧曲新词第一名，昨夜的渡轮上。 细雨纷纷，仿似四目弥漫，跳上跑车，静直奔海滩，自拍自己，水泊懒又慢，来又往，动作好黑板，上风尽开，风吹脸上，觉得少许冷，骤然顿感，心的感 水花似滑落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往前行。当风玻璃免我风吹上眼，只见音波飘荡空气间，只觉歌声荡漾于心间。车速仿似是突破了时限，配角消失像置身清风间，有人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将晚，只有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予歌曲间，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法，只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往前行，开开心心看雾与风中散， 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阿富汗喀布尔机场一带据报传出爆炸巨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社交媒体有照片显示建筑物上空有黑烟升起。报道亦引述当地卫生官员证实该区发生过爆炸，又指爆炸是由火箭炮击中机场附近一间屋而引起。阿富汗一间通讯社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事件中有两人死亡，三人受伤。有目击者说受害者包括妇孺。继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之后，邻近的密西西比州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已经增强为四级飓风，目前集结在墨西哥湾的艾达。艾达稍后可能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以西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艾达的风力高达每小时220公里，预料带来强风、暴雨和潮汐，可能令路易斯安那州沿岸多处被浸。报道指艾达移动速度比预期快。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警告，今次可能是自1850年代以来吹袭当地最强风暴。总统拜登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香港女子轮椅剑击队在东京残奥花剑团体赛，在铜牌战以44-45一剑之差不敌匈牙利，得到第四名。港队主力余翠儿赛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对自己今届发挥有些失望，但自己和队友每日表现都越来越好，铜牌战最后阶段有想过放弃，但亦明白上场之后有几惊都要坚持。 最后十几秒能够追至平手，自己都冇想象过。认为今场即使落败，都系比赛生涯中值得回味嘅一场。亦希望同香港人讲，几困难同辛苦都有想放弃嘅时候，只要能够坚持，身边总会有人支持。一名29岁女子今个月曾经在葡萄牙确诊新型肺炎，她在回香港和完成检疫之后，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发现她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当局将个案列为在外地确诊复阳个案。一名患者在3月和4月曾经在本港接种伏必泰疫苗，在6月进行抗体检测呈阳性，6月底离港前往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今个月19号返港，其后入住检疫酒店，今个月25号完成隔离，并在石澳村208号居住，今个月27号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将这名患者居住的地方和曾经到访的地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残奥硬地滚球开战，香港运动员分途出征小组赛，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了，但雷暴的威胁好像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看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看看都可以。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踏入80年代，香港电台第二台出产的明星 DJ 越来越多，真是十只手指都数不完。他们除了开咪之外，又会拍电视节目、拍戏、拍剧、唱歌、出书，甚至出埋杂志。名副其实是 Slashers 的开山祖师，还要超多 fans。去到今日，你还说得出几多个呢？三个小神仙原本是《巴黎花碌》星期日其中一个环节，由郑丹瑞、林珊珊和何嘉丽负责。没有听过这个节目，都一定有听过这个节目和三位 DJ 的大名。 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有什么事要讲给我听的？等我来到帮你们这个劝解一下。 我奶奶啊， 是不是应该这样啊？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是这样，就叫一打开咪。 喂，哎呀，阿亲家，乜你而家黑过我个女儿啊？系咪咁啊？ 而当时二台嘅节目咧，绝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以 DJ show 为主，由朝播到晚。而呢三位主持又会讲嘢，又有广播剧，又会读下听众嘅来信，仲会唱下歌，突破咗当年电台节目嘅内容风格，结果大受欢迎。后来三个小神仙更加成为一个独立节目，成为当时二台其中一个王牌节目。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习惯于孤单中看海。冥想中少不了无奈，但怎么身旁人事天天多变改，让我的思想飘远海， 让我的忧伤寄云外，在某天可会寻获心中的自爱。我喜欢清风里独唱，我的心中充斥幻想，我在于感情途上放任地流浪，每颗心都惊怕受挫，我的心偏一伤再伤，逝去的感情从未刻意勉强，不再有伤过。未见的可有着期望，已去的不想再回望，满写的感情常被努力地埋藏。 时间是11:38，回到来2000靓歌再重聚。今年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40周年，所以我们今晚有2000靓歌真经典的18+22就是40了，再重聚。当然我们今天的特别主题是城市民歌，我们唱了很多了，而今晚我们找了当年跟我们一起成长的城市民歌歌手，现在当然唱很多不同的歌啦。特别嘉宾是林志美。 谁曾路过此，使我知生有好意义。谁仍令我恋一辈子，结局即使注定难合意。愿你虽离开，愿你都能知，情未变改，一心不会两意。就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相依。却不可亲你，令我生如死。死你那浅笑，令我哭笑着回味。死你那浅的那那，没法可留起。死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剩太多的句子，我未说梦意，如何愿让你知道我知，这段匆匆故事无瑕疵。剩太多黄昏，剩太多晨曦，和下半生终需要有你，但这些黄昏，但这些晨曦，像已知再没法跟你在一起。Stay， 活着不可亲你，令我生如死。浅笑令我哭笑着回味。死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死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 死，你那浅笑令我哭笑着回味，死，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死，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 消失天与地，郑伊健的歌。继续林之美会为我们演绎太极的歌曲，特别怀念叫你的太极成员 Gary Tong， 一生不再说别离。 曾经过几番失意，才有一个好开始，但我并未后悔每次与你两相依。人生要跌倒几次，方可找到一点真挚。着实幸运是我，你我心中思想相似，立世命运于逆转，不可分割几颗心。纵是风雨，几经挣扎到了现时，当追逐一生的理想，天天艰辛生活未能如想象，彼此心里有闷气，却不放弃，不管一切拼搏地挨，请考虑可否不要走，多少悲伤当天仍然能忍受，我们都爱，一生想念你，一生不再说别离。今天将至，尽力做日后定做到，想得到的终于得到。人生要跌倒几次，方可找到一点新意。幸运地遇着你，心中思想多么相似，立世命运于逆转，不可分割几颗心。纵是风雨，几经挣扎到了现时，当追逐一生的理想，天天艰辛生活未能如想象，彼此心里有闷气，却不放弃，不管一切拼搏地挨，请考虑可否不要走，多少悲伤当天仍然能忍受，我们需要一生想念你。一生的理想，天天艰辛生活未能如想象，彼此心里有闷气，却不放弃，不管一切拼搏地挨，请考虑可否不要走，多少悲伤当天仍然能忍受，我们需要一生想念你，一生不再说别离。 一生不再说别离，别离的时候当然有点伤感，但是说好不哭， 来自周杰伦同埋五月天嘅阿信合唱嘅歌，由周杰伦嘅好拍档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林志美，说好不好。 我没有了联络，后来的生活，我都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捂着我，连抱怨都没有。电话看似多，从不对我说，不习惯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上自由的我。都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从不对我说，不习惯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上自由的我。都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好不哭让我走。你是 这个只不过是感情的一个段落。当志美初一出道没多久，我记得有这一首非常流行的歌，由周启生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林志美《感情的段落》。 几时决定要走，不想相强，心思挽留仍无望，不服全幻想，最新亦平常，不必多说盼望原谅，快乐此时已经走失方向，他跟爱神同流浪，心灵难复通，像隔一道墙，若决定分开不勉强，爱 从此不轻唱，为种种难忘印象，一个心看不出有两样，碎了已受伤，不想歌唱快乐故事，我今天想多将看完再一张，发梦奇想，怎么不看伤？问那日恋过可再唱？ 至美尾声的时候送上一曲圣法兰西祷文 Prayer of St. Francis， 送晒给全世界的人听。 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恨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啊，主啊，是我笑为自己求，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 多谢 Albert 帮我旁白啦，同埋多谢我哋嘅伴奏，多谢你哋啊！ 多谢阿乔，多谢 Vince， 多谢林志美。 啊，主啊，是我笑为自己求，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 心付出爱，是我作你和平之词，在赦免至使我们便梦赦免，在舍去使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使我们便进入永生。 歌名叫做《圣法兰西祷文》，The Prayer of Saint Francis， 一首诗歌，希望陪住大家进入甜蜜嘅美梦，向大家祝福。时间差唔多，今日真系好多谢林志美再次嚟2000名歌 ，Thank you。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多谢身边旁边所有的朋友，多谢在远方在地球的另外一面听紧直播或者再听我们重播的所有乐迷，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拜拜， 拜拜，我哋多谢 Samantha， 多谢 Albert，Thank you。希望大家有一个 sweet sweet dream， 梦醒身边可找着你。